品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您将听到的是投资资讯。股市收评，沪指收盘站稳3200点，海南化工板块带领上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1月24号以来新低，机构预计本周五油价将5连上涨。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资深交易人张小青，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先新一起聊一聊券商板块的热点。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沪深两市高开后维持高位窄幅震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213.84点，上涨0.64%，深证成指收于10765.35点，上涨0.87%，创业板指数收于1862.48点，上涨1.4%。从盘面上来看，海南板块、化工原料等概念领涨，罗牛山、卫星石化、江山股份涨停，国产芯片、知识产权、数字中国等具备国产替代的高科技板块继续延续强势态势。下面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张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晚上好。 随着这个周末贸易方面的这个消息哈回暖，今天我们也看到出现了不少类似于贸易战停火、 A 股历史大底或随时出现，以及什么 A 股有望继续向上进阶等文章啊，看到这样一些偏乐观的观点，那不知道您对于后市怎么来看待？ 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中美双方呢针对贸易战经过磋商之后呢发表了公告，意思是总体来说是不继续打，然后双方呢还给予很多的这个谦让啊，那么皆大欢喜。所以今日的沪深两市呢突破了近期的一个整理的小箱体，然后跳空高开，高开后持续上扬，沪指呢维持攀升震荡终于呢 收复了3200点，这也是贸易战之前开始的时候的大致的两位。那么创业板亦高开高走，题材股全面爆发。那么在今天的强势个股的，我们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是集中在石油涨价、高比例外销、大消费升级、化工品涨价、海南赛马以及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习主席谈的环保治理这些板块当中。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了0.64%，创业板更涨幅更大，达到1.4%。技术形态上呢，都向上突破了近两周来的盘整格局啊，形势是一片大好。只是呢，今天的量能呢未能充分放大，那指数能否持续上攻呢，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放量的支持。个股方面，应该说今天有将近40多只啊那个实体的涨停板，中间呢不乏连续暴涨的妖股，但是在这些五连板、六连板的个股啊，各分支的龙头连续缩量一次涨停之后呢，也要谨防这些个股高位的日内的这大幅震荡这样的风险，所以还是要留一份审慎。 好，所以您的意思是还要偏谨慎，不能够轻易的操作，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后续要持续走出一个像样的一波啊，类似于牛市这样的大行情的话呢，应该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必须要有一个大体量，能带动指数上涨，而且呢，得到整个市场的认可，能够激发人气，持续的能够带来稳定赚钱效应的主线板块，那才是具有牛市的特征，而不是像近期的行情啊，涨一天跌一天，个股也是今天涨停，明天跌停，那么飘忽不定，是难以走出像样行情的。第二个呢，成交量必须放大。目前我们看到近期的市场成交量基本上维持在4000亿左右。那么我个人理解呢，两市日均的成交量应该稳定在5000亿以上，才有可能消化上档的套牢盘和目前市场将近46万亿的流通市值，这样才可能会有一个可操作的行情。第三呢，我们有一个心里有个小小的压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5月底了，那么即将进入6月份啊，股市有句谚语是五穷六绝七翻身，因为每年的6月的月底啊，也就是半年的6月30号前后呢，都是资金面抽筋的一个窗口期，每年都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安排的话呢，可能会遇到行情虽然可能是有题材有故事可讲，但是呢资金跟不上的这个半年末的资金的一个紧张期。所以这个呢，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看多，比如说1周2周可以看多，但是以月作为计量单位的中短期的市场来看，针对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啊，仍需要做一定的审慎的一个评估。 好的，刚才您谈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有一个像样的板块带动啊。我们正好今天呢一会儿要和现场嘉宾来聊一聊这个券商板块啊，看看 这是很大的一个体量 板块，对对，能不能带动啊。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观点认为今年以来市场将面临更加复杂的行情，比如说债市、股市的风险会持续的暴露。那结合今天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一家上市公司叫东方园林啊，它发行的债券遇冷，10亿的公司债仅发了5000万元，啊，两期，第二期没人买，第一期呢只卖了5000万，您怎么来看债券市场对股市的影响，会不会出现股债双杀呢？ 我也今天关注到媒体上报道了，这个有一个做 PPP 的明星的企业哈，包括园林啊、绿化呀、环保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龙头、细分行业很龙头的一个企业，东方园林。那么他今天呢，原本预计发行10亿元的公司债券，那么实际呢，真正成功的只有0.5亿。那主要它这个里面呢，而且这0.5亿呢，也是集中在第一类的，也就是3年期的固定债券。那么其中呢，第二类的这个3年期的固定利率啊，付2年末以后才能够有选择权的品种呢，就根本就无人认购。所以最终呢，10亿的总规模只发了0.5亿，而且票面利率达到7%。所以我们看到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也就是2%，有些商业银行可能有上浮达到3%，但是这样的企业债票面利率啊，最终是要达到7%，可想这个企业的融资的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看到东方园林的发行这部分的债券呢，是个10亿的债券，目的是用于偿还2018年3月份到期的一个超短融期的17东方园林 SCP001 的债券， 是 属于借新还旧， 没错。 所以可言的感觉就是这家公司的资金面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也对认购者的信心呢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但是这个企业自身我们看还是不错的哈，因为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服务有限公司的综合评定呢，东方园林的主体信用呢还是达到两 A 加。公开数据显示呢，这个东方园林的刚性债务呢是大规模增长，达到2017年九月末的时候就有94.08亿，短期中短融呢又达到64亿，所以公司面临的即期债务偿还压力是非常大。那么东方园林自身又是一个 PPP 的模式，那么 PPP 模式近期也是得到国家包括一些高层的一个扶持的，但是 PPP 模式的项目施工期长，而且存在投资回报不确定以及业务模式的风险，所以从这样一个民企债券发行遇冷，也说明了整个债券市场现在目前走出一些新的偏向，例如进入18年之后，好长端的负债成本下降最为明显，但是低等级的信用债啊，这个利率啊是持续上升的，所以一级市场出现嫌贫爱富啊、嫌长爱短的特征呢，是非常明显。这方面呢，主要的还是由于今年哈、这个整体的持续去杠杆啊，这个管理层层面呢推向这个紧信用啊、结构性去杠杆，那信用风险就加大了。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收缩。融资成本增加，渠道收缩，然后民企的风险暴露太大，所以加上呢，针对那个理财产品，目前这个投资非标的形式呢，输血的降低，对于低资质的民企的风险暴露加大，所以理财的收缩也反映了整个资金面的紧张。那么对于尤其对信用债纯企业的信用债，今年上半年有多起的违规。那么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是否会股债双杀？这个个人感觉还没有到那么紧张，因为股债双杀这件事情在近些年的中国金融市场里面还是发生过的。但是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出现这个股债双杀的时候，资金面的利率啊还有这个杠杆的突然收紧了、尤其一些半年年关的效应啊都是集中赶着一起发生的。所以今年的 A 股特征呢是结构分化，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而且呢今年在这个去杠杆啊紧收缩的过程当中呢，已经从年初开始到一直都在进行，所以整个市场呢对这个债券风险呢应该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估。所以在这里呢我谨慎乐观，就是说可能尤其是低品质的一些企业啊，那个低信用的度的企业，它的债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对整体来说，我相信这个央行已经经历过一两次股债双杀的事情，应该在六月底的这个资金面收紧的时候呢，会做一定的存量。 好，但是可能某些个股出现股债双杀的风险会加大。 是因为很多上市公司也是同时发行这个企业债的。 对， 如果一个企业自身基本面跟不上的话，那么某些个股它的可能债券也挂了，然后股价也挂了。 去年有万达影视是吧？今年呢，今天我们看到东方园林这只股票下跌了4.01%左右哈。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下周见。 好，我们下周见。好，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外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89个基点，报 6.3852， 为1月24号以来的新低。市场人士指出，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或令美国经济增长略偏乐观，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可能继续升温，短期内美元指数仍有反弹动力，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主要非美元货币形成一定的压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则延续了总体企稳小幅升值的运行态势，预计2018年内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在当前位置窄幅波动。今天央行发布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今天也没有逆回购到期。市场人士指出，随着上周税期扰动因素消退，资金面状况明显改善，不过考虑到本周有3200亿逆回购到期，以及地方债发行加速等，资金面难以回到月初宽松的状态，预计整体将平稳运行。好，再来关注油价。最近国际油价接连上涨，逼近每桶80美元关口。5月11号成品油上调兑现以来，国际油价就维持了偏强的趋势。有业内人士预计，5月25号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 预计倒是五连上涨基本没有悬念，而且汽柴油兑现上涨幅度有望继续扩大。VR 产业这两年看起来不如前两年那么火了。2018年世界 VR 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大会将于10月中下旬在江苏省南昌市举行。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制定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根据透露，2017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 164%。专家预计2018年中国 VR 市场将突破百亿元大关，预计到2021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 VR 市场，行业整体规模将达到790.2亿元。最近两家都叫杜康的酒企的商标之争引发了人们关注，法院目前还没有宣判。据公开资料显示，洛阳杜康和白水杜康围绕杜康商标的纠葛已经持续了20多年。实际上，老字号的商标之争并不鲜见。加多宝、王老吉的红罐之争的官司拉锯战进行了20多场之后，以共享的判决尘埃落定。杰白纳商标也引发了多家葡萄酒企展开了长达9年的商标争夺战，还有稻香村、张小泉、狗不理等老字号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些纠纷。业内人士认为，与其打官司两败俱伤，不如握手言和。好，最后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申康佳埃表示，拟投资140亿元在滁州建立智能家电及装备产业园等项目。长城汽车表示，全新哈弗 H6 豪华型及超豪型汽车即将上市。克莱机电表示，签约2650万元的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合同。商汤科技宣布与阿里巴巴及香港科技园联手成立 AI 实验室。圆通速递公告，四月快递产品收入17.76亿元，同比增加23%。南洋股份发表公告，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东北制药公告，中国华融拟减持不超过6%的股份。钱江水利公告，中国水务要约收购股份完成交割，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凯迪生态表示，大股东所持的28.53%的股份被轮候冻结。信雅达表示，股东拟减持不超过800万股。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财富大搜索每周一和二呢，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现场嘉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建新的工作单位呢是一家证券公司啊， 没错。 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聊他所熟悉的行业啊， 对， 证券板块。刚才我们在这个连线当中啊，股评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牛市来了，要有几个特点啊，特征。那第一个呢，就要有一个带动人气、带动指数的这几个明星板块，对吧？ 没错，没错。 那么回顾一下数据，哪些板块会成为牛市起点领头羊。 哎，咱们要是想看看到15年那一段吧，我们知道牛市一来，其实最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券商在呼呼的往上走。其实逻辑也相当简单，就是说牛市来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来买股票，那券商的业绩跟着就起来了。其实这逻辑性很通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券商其实对于牛市来说，牛市来了，我们看到券商其实还是会 有一定的一个在这个它的一个股价上的一个反应吧。 啊， 其实除了券商来说，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还有银行。银行也会出现，但银行我们也是嘛，跟牛市以来，银行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告诉，就是来拉动我们的指数，对不对？一个是带动人气，这另外一个其实它也有稳定市场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真的是牛市来了的话，就是这两个就是有不同逻辑来有不同样的一个表现吧。 嗯，就是这两大板块上涨带动的这个股指的上涨， 嗯， 啊，他们俩的这种正相关大一些，因为他们占的权重大一些。 对，因为银行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是有种夯实的作用，就是告，就是因为有时候咱们说，哎，大盘拉太多了是不是要回调，但是我们看到银行有时候去帮我们夯实一个这个指数的这么一个作用在这儿。那券商其实反过来就是有大部分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知道看到了市场活跃起来，我们认为对于券商来说，你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经济业务。那很多人在买股票嘛，对吧？因为牛市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那反过来就是说，我们对于券商的业绩就会有个明确的一个提升。那这样一来，我们券商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在这儿。 好，那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哈， 嗯， 这个券商先见底，还是大盘先见底呢？ 这个应该是来说是券商吧，也不好说，但是你看怎么市场那么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了。但是都从我们目前来看，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券商整个一个大板块其实市盈率已经快接近了，就从 PP 市净率来看吧，都已经快接近了11年底了。但是我们从反映到我们的指数来看，其实还是不太好判断的。所以说咱们回顾历史也是个借鉴作用，千万不要一直在和大家去节目里边说不要去猜底在哪儿，但是大概率来看还是我们券商调整到位了，之后我们市场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起色在这儿。 嗯，有人也看了以前的一些走势，比如说拿银行为例哈，以前有时候呢是银行先见底，大盘呢过了几个月啊才见底。那也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因为券商的标的在原来不如银行那么多， 没错， 就在上市公司当中啊， 没错， 这个中信就算是比较早的了，是吧？ 对对对， 中信在05年的时候呢是提前两个多月早于大盘啊见底啊。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底啊它不是一个平底 啊，没错没错， 它是一个尖底， 没错，这样其实就是也是看市场的一个情况。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两个，就是说一个是券商，一个银行，其实都跟一些宏观的一个经济其实有关的。咱们看，毕竟我们指数也是反，就是我们的股市也是在反映我们宏观经济的好与坏。那银行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在反映我们的好与坏。所以说咱们看到，有一方它其到。能看到确定性底部来了之后，其实所带动的一个联动效，就是说也许就是说的咱说的高端一点啊，说的一个叫蝴蝶效应，其实一下就展现出来了，能带动着我们市场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应出现。 好，那刚才我们是说这个券商的走势和大盘的一些关系，特别是和牛市的关系哈。那下面我们来说说今年券商的表现吧，今年券商这你们最熟了哈。 其实别说今年了，就最近来说其实都是怎么说呢，不太理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咱回顾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啊，我们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知道要去杠杆，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银行去过了，保险去过，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金融有三大组成，对不对？银行、保险，那你去券商这一块，其实谁都是跑不了。那我们知道券商就开始出现了，就是我们看到资管新规的一个事儿出来，要帮我们券商再进行一个去杠杆嘛，是造成了我们能看到就预见性的。就是一个业绩的一个不太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就出现，再加上我们从去年开始也知道一些像一些叫佣金的一些，就是我们降佣金去招揽一些客户的一些手段， 经纪业务嘛， 对，使得我们经纪业务其实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那造成了其实我们看到券就是给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其实就是预见性也不太好。但是从我们的一个市净率来看，也是刚才也说过嘛，我们也是降到了就是历史的一个低点，就也不叫历史吧，就是2011年的 1.5 倍的那么一个低点附近。所以能看到其实对于整个板块来说其实还是不太理想的那么个状态。 这个市净率高是高到什么时候呢？高到多大？ 高到有快接近我大概这没统计过，大概是大概记得是快 1.8 左右吧 ,1.85 左右。那现在其实很低了嘛，就是很就是已经是到了一个低谷了， 接近于本钱了。 啊，没有， 接近于就是你刚 两倍嘛。1.8 左右嘛。 1.1 嘛刚才说。 啊 ,1.1。 就是现在的这个价值股价啊，总体从这个整个的来看的话，已经接近于它的这种市场的价值了，公司的价值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 还没有到低估，还没有破净。 对，所以现在 1.5, 所以说就历史来历史的我们中值差不多就是这一点，所以说对于我们咱们反映到说板块里边的公司来说确实不太好受，所以说就是现在那么个状况。那但是能和大家去说的就是我们也是不能说哎那个就看到这样的不好受就是感觉一直不好受下去，对吧？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研究发现了一些就是综合因素来看，其实也是能看到了我们一个板块的一些机会所在，所以说也是今天为什么想拿出这个话题想和大家去聊的，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是，那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某券商是吧，因为这个业务好像没有达到预期，要调整这个薪酬发放的办法，结果很多员工是吧，薪酬一下子跌了20%、30%啊，甚至更多， 没错 啊，有一些这个博士学历的员工，年轻一点的，一个月是5000，硕士是4000。 对对对，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就是一个就是看大家不好过嘛，对吧？但是毕竟这个行业大家也是应该有所耳闻，稍微的薪资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事情爆出来之后，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来，其实整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是大家毕竟有改革嘛，对吧？改革之后，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有一些冲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冲击之后我们如何去看整个行业，其实我们还要应该去细细的去研究的。 好，其实券商的业务呢也分为很多业务是吧，你比如说呢有这个经纪业务，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比较 佣金嘛， 对对对， 有这个 IPO 和这个债券承销的这个 业务，就是投行的一些业务了。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自营啊， 自营业务， 对，这些都是在这里头的。 还有资管业务， 没错。所以说我们刚才也是咱们从几方面来看嘛，其实这些这些线条就是给券商盈利的这些东西吧，其实都在多多少少的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影响过后，我们发现，比如说像经纪业务，我们已经发现是已经到了一个低谷了， 就是再少能少到哪去？ 对，我们已经觉得， 意思 对对，开始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底了，对不对？咱们说点比较俗的，对，我们发现已经快见底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发现，比如说像投行业务，对不对？由于我们也咱们从感官上知道，我们的 IPO 慢慢逐渐降下来了。 那个降薪的这个降的就是投行和资管这两个， 对，没错。所以说他们也是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就是一些事情的冲击吧，所以也是会到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好像券商的这个自营业务啊，从整体来看是在赚钱的。 对，但是它也是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咱们一会儿吧，会细细的去分析的。 好嘞，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 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券商板块的一些投资热点啊。我这里有一个数据，2017年30家上市券商自营业务收入增加额为 255.12 亿元，是营收实现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且呢，自营业务收入已经超过了，就占比啊，超过了经纪业务，成为券商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没错。 但是有分析认为，未来自营业务的波动性可能会有所放大。 没错。 我们首先说为什么自营业务会超过这个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它都在做点什么呢？ 就是其实就是券商嘛，以自己自有资金进行一些说一些投资的这么一些活动嘛。其实知道咱们那就是从刚才您说数据那会儿，我们市场上比如说还是比较好，那会儿也比较好做，而且我们一些什么金融衍生品其实做的也是相当挺火热的，所以说当时能看到一些自营业务就是有一些快速增长的一个势头。而且各家券商其实就是当时的市场的发展，其实券商也家数也少，所以说能去做一些就是金融产品的或者金融衍生品的东西的券商其实也挺少，所以说能看到当时大家的收益还是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刚才您应该也是说了之前的一个数据对吧，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金融监管的一个严，我们发现其实自营业务有几个问题会出现，就是我们刚才您也说过自营业务会随着市场的一个波动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性出来，但是最终再加上我们市场目前来说市场的一些多维因素来说吧，所以说我们其实自营业务对于目前这个阶段其实不太好做，因为是券商来说也不太好做，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现在一个金融监管的问题，作为一些金融衍生品来说其实也是在逐渐严格，所以说对我们各大券商的自营业务其实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挑战。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钱受到管理了，受到更严格的管理， 没错。 第二就是投资的这些产品也 对，产品就是我们落地的产品或者我们投资的方向都受到了一些就是规范吧，叫咱不是不太不管理不太，就是我们规范了一些方式和方法，所以说造成了我们一个是目前的市场环境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一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我们一个就是越来越规范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自营业务一个挑战的难度又 增高了。 哦， 这样来说，其实之前看着好做，等于但是咱们说现在回到现在来看，其实也是一个对不好做的一个因素吧。所以说能看到反映到我们的那个整个一个板块这个指数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其实去年的行情还是不错的。 嗯，那但是整个从咱们从拉大来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太理想的状态在这儿吧。 嗯，对， 嗯， 券商去年的这个整体板块的走势，虽然说跑输于食品饮料啊， 没错没错， 酒啊啊，还有一些去产能的板块啊， 嗯， 但是总体来说，比目前的形势还是要强的。 对， 就是得益于刚才你说的这样一个因素啊， 没错， 好做， 没错。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说的是这个资管业务啊， 嗯， 资管业务，2017年30家上市券商的这个资管业务净收入是274亿，同比增长8.7%， 没错。 那么有一些公司啊更突出，同比增幅是50%， 嗯， 但也有些公司呢，就降得很厉害，降了30%，这个里面分化特别强， 没错， 特别强。那么今年一季度呢，这个收入啊是同比增长17.32%，同时这个分化的格局也是在拉大， 没错。 啊，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我们知道，资管业务，咱们知道，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就是资管新规，其实它受到给的影响还是很多。因为我们之前资管业务，咱们看能做什么？比如说我们有通道业务，对不对？我们成立或者成立一些资管计划，其实就是有很多一个赚钱的途径嘛，但也能看出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还是为什么会有分化，就是你能力还是能力强的人，肯定能者多劳，会不对不对？那这样能者多劳的问题，或者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维度吧，这样使得我们肯定一些大券商的一个能力比较强，所拉到的这些就是资管，毕竟要钱，我们所拉到的一个钱或者募集到的钱都会有相应的增多。 好，你看啊，华西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中国银河等公司资管业务增幅是50%以上， 嗯， 而我们说到这个这两天调薪的那家公司，降幅是超过30%啊， 嗯， 还包括其他的几个券商。 对，所以说其实怎么说，还就从那，就是我们想说，就是整个板块，我们从之前来说都已经能看出其实有分化，而且也要回到这儿来说，想和大家去还是强调龙头这个问题。那回来以后，到我们现在，咱们也是刚才也提了一嘴嘛，就是说资管新规到现在，我们知道现在资管业务怎么分化，我们现在通道业务其实已经是由于新规的出来，其实也会大量的缩小，甚至会有可能不出现嘛，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资管新规会对我们的资管计划会有很多要求， 嗯， 那所以说对于资管这一块，就这一块业务也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说对我们现在如何去做，如何之后去做，其实也是给大家投资有两个逻辑。那在蛋糕虽然说缩小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还是，如果说你的券商实力雄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能慢慢的就是抵御到我们说新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冲击。那这是回到了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看到龙头的优势在这儿，这是我们通过分析说，刚才咱们也是聊了说资管是怎么变，资管这一块的收入我们是怎么变化的。到时候我们有看的也看到了分化，再加上资管新规来临之后，我们还是其实预见，就是我们预计来说，资管新规给我们带来的分化其实还会更加严重。咱们从数据上其实也是看到这一点了。那严重的背后，我们去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大家刚刚说的，就是还是强者恒强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说到资管新规对于券商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这个资管业务的影响，我们不能不说最近啊，券商的一家大佬中信证券的一个消息， 嗯， 就是暂停销售私募产品一个月， 嗯， 这个你们都知道是吧？ 对，没错。 嗯， 这样其实这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能看到积极去响应到这样的一个资管新规的这么一个做法，但是还是强调那么一点，其实中信我们知道，怎么认为它业绩好，给大家去就是还是生活化了点例子，大家去路面上转转，其实很能看到中信的营业部，你能看到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其实它还是能做得好。 嗯， 那它这样能停一个月来说，对于这就是大券商的一些魄力。我们想跟大家去说，你有他有能力去停，然后 去调整他的一些业务吧。那如果说咱们换一种想法来说，说咱们不指谁，但是咱们从极端的去讲，一个小券商如果停了，有可能他的业务下滑就很多，就像您刚刚咱们看的数据，它业务大幅下滑，它是扛不住这种风险的，就或者扛不住这种冲击吧。所以说这样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就不同嘛，券商之间的还是一些不同，也是能体现出来的。 嗯，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如果要在券商这个领域布局的话，哈， 嗯， 什么时候啊，以及买什么择时和选择标的的问题 啊，是这样。那咱们刚才也是之前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去说了，现在我们想去把券商整个去多维度的分析一下，看看目前是就是咱落到实处，看看能不能去怎么选，怎么投，对吧？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资管目前是就是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对于说这些风险的一个化解能力或者抵抗能力其实还是非常突出的，这是一块。但是我们从另外一块大时候，就是自营业务，刚才也是分析了，其实还是以龙头公司他们以能力去化解的这个危机。所以说我从这两条其实能看出来，其实龙头公司的一些能，就是它在整个板块的一些波动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去找龙头公司的，就是从这两条。所以说咱们总结出个经验，我们应该去看龙头这一块，对吧？这是一块。那我们还有两条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一直跟之前还聊到了说经济业务现在目前出现什么个状况， 经济业务啊， 对。而且我们还知道除了经济业务之外，我们还发现最近我们开放金融市场会不会有很多外资进来了， 名胜指数 就名胜指数是一个，就还有好多外资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个公司 控股的， 对吧？ 商 对，这样看出来是去影响到了我国的一些那个上我国的一些券商吧。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国内是刚开放，但是国外其实我们可以去对标，可以研究他们的历史发展方向，来知道我们会什么样。那比如说咱们去研究一下港股，我们会发现其实外来的到最后其实不如咱们本地的， 嗯， 对吧？所以说 港股算是境外的吧？ 啊，对对对，就是 不算国外，算境外。 对，从它的这么一个结构来看，咱们认有个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认为外就是咱们的外资在我国去设立证券公司之后，会一是促进了我们市场发展，但是它是由于没有就它不接地气，对吧？它是在经济业务这一块其实没有办法和我们本地的券商去做打拼的。这是个大，而且他们国外来说，他们其实不太，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机构为主，散户为主，但是到于我们国内是两种方向，所以说我国其实很注重一个我们经济业务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这样来说，我们市场上这么一个促进之后，经济业务到底怎么走？刚才咱们之前也是给过一个大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济业务其实 快见底了， 对。所以说我们在未来预计两个方向，我们还是市场会好。刚才您也提了一句名称指数，那之后更多的一些市场那个世界外资吧会关注我们，那再加上我国内生的一些经济的增长，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其实还是在慢慢向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刚刚咱们说的外资进来帮我们市场健康发展，但是他通过一些历史去观察，他没法抢占我们的经济业务。那这样来说，我们经济业务这块有大概率在慢慢的 回升， 就慢慢先叫着陆吧，着陆之后再慢慢的回升。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券商还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 我觉得天心很逗啊，刚才特别用了一个词叫着陆，我刚才用词不准啊，我还说了一个回升，你更加的谨慎 一些。这个对，这个过程是咱要慢慢实现的， 是。 但是我们看到还是在从这个路线来看，我们大方向明确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目前整个我们的市场的结构在变，而且就是等于说的80后90后也是开始逐渐上来了，他们的观念也在进行改变。但我们看见经济业务怎么做怎么去发展，其实也是各大券商是有不同的。所以说我们研究了也是研究大家是怎么去开展经济业务。我们发现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形式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券商在发力互联网，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在慢慢扩大， 什么智能投顾啊， 对，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发展他们经济业务做一些辅助，毕竟我们现在市场也是慢慢成熟了嘛，就是80后90后也出来了，对吧？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在学国外，国外在做财务管理，也一下不小心把自己的事儿也说了一下，就是但是我们知道社会就是这么在发展，所以说经济业务也有他们发展的一个方向，对，创新，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虽然说也看到了增长，但是如何就落到我们去如何去选择哪一家券商，就到底是哪一家是值得我们后续去值得关注，就是我们发现咱们能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哪一家券商啊互联网发展的好呗， 嗯， 就刚才给大家说的，这是我们新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就是哪家财富管理就是做的也是好呗，所以说给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两个方面是它能非常好的带动着我们的这个经济业务的一个就是着陆之后的一个回升，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点，去我们值得去研究的。 嗯， 所以 这个里面还是需要大家呢去对于你感兴趣的证券公司哈， 对，去细细的挖掘 的研究。 没错， 嗯， 这两方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在这一块给大家去看到也是分析得到这一块的时候给大家建议的两个方向吧。 嗯，好，有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券商现在还打佣金战吗？ 佣金战打，但是它已经快结束了，因为大家都已经降到 再打就没有钱赚了。 对，因为它已经降到已经很低的一个地步了。毕竟券商他们自己的佣金是有，他们自己也有成本的。你再打券商，大家都就吃不着饭了嘛。等于说这还你得养人嘛。就所以说佣金战大家已经降到了底部了，大家已经所以说就像咱们说的是已经接近了战争的一个尾声了嘛。 嗯。好，所以结合刚才建新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可以综合分析一下，就是如果说经济业务啊已经出现一个见底的趋势，然后呢又有更多利好的因素在这个萌发， 没错没错， 那么是不是可以局部的关注一下这个领域，但是呢还得要考虑到这个资管新规对于券商的这种自营业务以及它的这个资产管理业务的这个影响啊， 没错没错， 是否还有新的 对 啊变化，这个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对，没错，其实整个还落说一个啊，比如说像我们投行，其实刚才也是从就是市场上的一个反应来看，我们的 IPO 的数， 投行我们刚才都直接忽略了，你知道吗？ 对，因为其实也是因为投行由于 IPO 的一个它的一个收，它再融资和 IPO 其实收入方法嘛，所以其实目前来说都是比较难，所以这一块也是不好做。但是投行这一块也是能者多劳，强者恒强嘛，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刚才那个朋友问的问题，其实还想和大家去说，其实想大家能看到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低佣金战， 嗯， 打不下去了。咱们其实换了种思路，就是我们说的财富管理的这个思路， 嗯， 我们换成哪家服务强，我给你提上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说没说只给大家去说财务管理这件事儿，没有跟大家去说佣金的这个事儿，就是其实大家的思维就是我们愿意去为高质量的服务买单。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呢愿意买理财，也愿意呢自己炒股交点佣金给券商， 没错。 但如果说要自己花钱请券商给自己出个报告，出点咨询服务，这个钱好像花的就不如前面痛快了。 对，是您说的这种感觉是，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市场调研来说，我们其实现在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高钱享受服务，比如说我给你提供有效的资讯，这就是我们说的财务管理服务的其中一项。 哦，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对，所以说佣金战是，刚说佣金战是低佣金战，其实已经打不下去，但是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高效的服务来把我们的佣金提上去，其实这是，这不，其实它不能理解为一种战争，这是一种高品质服务的一种发展方向。 嗯，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事情正在发生着。 正在发生啊。 嗯， 但还没有形成气候。 没错，这是萌芽状态，但是说我们去对标一些已经，比如像美国发达国家，对吧，他们已经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方式。 好， 嗯， 其实啊在一个比较弱的或者是说 整个资金啊也好，人气也好，不是偏强势的这个整个的股市环境当中啊，大家应当提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和券商这两个板块。 没错， 因为从历史经验当中来看的话呢，机会往往更多的偏向于从这两个板块当中啊， 没错， 所产生。 对对对。 但是呢，不是说现在就是买点啊，我们是说让大家做一个这个关注而已啊。 对。 还有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插一下，大家如果想提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这个建的时间不长啊，从今年才开始建，所以还希望各位朋友多多的帮我们宣传和推广，更多的我们可以用来在直播当中互动啊。名字就叫财富大搜索，就是这五个字，财富大搜索。有朋友问，建新，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通道业务是什么，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通道？ 就是我们的券商的一个资管，其实就在中间，其实作为一个中介来去做了一些业务，收一些管理费这些事情，但是具体操作的一些流程其实也不好，就是也不知道合不合规和大家去说，但是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作为中介去收了一些管理费，这么一个赚钱的业务吧，是这么个业务。 钱是从别的地方找来的， 就其实咱们从字面上去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两件事要成，中间缺个桥，我们就搭了个桥，中间咱收点过桥费，那就这么个事情。 是，但是这个呢，也是，有相关政策啊，正在进行这个严格的 把控，没错，是这样。 甚至因为这个领域里面存在着很多，这个模糊呀，或者是说原来没有太强的定义的， 没错，对， 所以说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没错。 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没错。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朋友提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那选择券商股是选择龙头股还是选择股价偏低的？ 刚才咱们不是一直也是在分析嘛，从几个维度来看啊，我们还是认为龙头个股，龙头的一些券商吧，他们是有自己先天性的一个优势了。那从另外，从比如说像经营业务这一块来说，或者说像一些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吧，一些比如说资管业务或者说自营业务，在这种逆境之中，还有一些小幅的增长，他们不一定是龙头券商，但是他们有自己这一块他做得好，所以说每一块大家要综合看，所以但是综合出来之后。我们也是跟大家去，我直接给大家去说结果，再怎么综合，其实还是龙头的，就是大的一些券商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但这是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些比较中庸的结果了。但是大家还是希望大家从这样这方向去找，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就你细分，大家怕大家去研究不明白嘛。 那你看哈，其实这个也可以放到其他的研究公司的方法里面，就是好比一个行业。啊，有三个主营业务，是吧？很多公司都做， 没错。 那我是看整个公司的这个利润水平、赚钱的能力， 没错。 还是说呢，从里面挑某些业务赚钱，而且更赚钱、持续赚钱，从里面挑一些明星公司，应该怎么来挑？是挑某些业务当中的明星公司，还是挑整体赚钱的明星公司？ 那是这样。那我们给大家建议的一个就是，如果您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比较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您的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情况下，您是可以走一个我们去挑一些某一项特别厉害的公司，对吧？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大，有可能小，这些公司，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它的弹性就很好。就是谈就是如果能它是被市场认可之后，你整个公司不管是股价或者说整个公司股价涨上，市值也就起来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这一块就是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或者波动的话，这个公司由于它小嘛，或者对吧，因为它只有这一块，它靠这一块谋生嘛，对不对？就咱说俗点，就我把篮子放在一块了，有可能公司就抗击不了这种风险的。 把鸡蛋放在一块了。 对，就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就不行，对不对？那反过来看，我们大公司它毕竟是，如果是这首先一点啊，就这个业务一定是它很相关的，别一个传媒公司你去卖药，这不可能。就是如果说它是属于你的一个相关，就是主营业务的一个相关业务的话，你虽然说有可能你 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个，但是由于你的一些联动性，你的公司的市占率或者你公司的一些名誉吧，就是因为你这个公司起来毕竟在市场上会有一些地位，所以说对于这些来说，你一方面出了问题不会造成你全盘出现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公司现在不好，那我这个大公司我可以慢慢的通过我的 别的业务来出现， 这另外这比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通过我的研发，通过我的市场渠道，通过我的各种各方面的东西吧，来加强我这个业务的持续不断发展， 嗯， 对吧？是这样。如果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液晶面板，有的公司有，这咱举个例子，有的公司如果你的技术很好，但是你是烧不起钱的，因为液晶面板就是它一个特殊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产线去造这个面板，如果这个面板淘汰了的话，一个产线就不要了，你没法做改造，你公司是扛不起受不了这种状况，但是大公司就不一样。所以说还是你如果说稍微的有能力的投资者，或者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您可以去找这些公司，弹性大，您可以收入大，但是如果大家还是以稳健的投资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一些龙头公司来。 嗯，这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的风格和策略、啊、 没错没错， 你是属于那种风格的人，可能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公司。还有就是在策略上面、啊、 嗯， 你是怎么来做这个高风险那个高收益，或者说呢中等风险稳健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没错 是吧、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特长生和好好学这个文化课、好好学文化课呢，他可能也能考上重点大学， 没错。 但是呢，如果你在一个特长上很练，那也有可能你也能考上某个心仪的学校。但如果说那个学校说，哎呀，今年我们这个特长不招了，那就有可能 对 受到一些影响。 没错，这就是您说的例子太正确，就是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嘛。所以说，咱们还是你要分类。对，对于自己就是咱们要做投资嘛，尤其是做这种咱们说二级市场投资，先要认清自己才能好认清市场。 好， 嗯， 快结束了，还有两分多钟。那么想问问建新，对于这两天的这个 A 股走势，你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是这样，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整个市场其实还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看贸易战，对不对？两国对吧？停了，所以之前和大家去说过，贸易战其实也影响我们这个市场走势。但是说我们回归到投资来看，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向上是有，但是目前像市场上，不论从量就是量价要做齐升，才是我们认为最打底的状态。但是说目前我们看成交量好像不太满意，所以说还是。目前市场上需要说我们一分谨慎在这儿，你比如说要按仓位控制来说，不建议大家是大仓位去干，但还是以小仓位去就是介入，千万不要说被市场看欣欣向荣，为什么人家都挣钱我没挣钱，但是咱们还是以一种稳健的心态去投资吧。毕竟我们之后还我们还看见，虽然说就是咱们拿贸易战来说啊，这有可能会就是咱们看到带来了好消息，但是我们知道还是要进行多方向磋商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去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很缓和的话语在说，如果说谈没有谈好，我们还会继续有一些下一步行动的。那对于回到我们市场来说，其实不确定因素还在这儿，对吧？还有一个小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因素在这儿，所以说对于市场还是不是能看到欣欣向荣的状态，投资还是需要理性来对待的，是这样的。 好，谢谢建新的分析啊。 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作为股民们来说，明天也要作伴。周二见。 成女强人，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